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丁九桥。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浪翠园有意外，龙尾丁九桥。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喺龙翔道同城墙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凌晨三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快线仍然系会封闭，交通挤塞嘅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而反方向城墙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嘅快线亦都系封闭，龙尾就去到长沙湾天主教坟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在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安秀道的交通繁忙，龙尾井栏树。新界方面，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龙尾过咗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菌啊，我要消灭你！ 我是单细胞的真菌，是好难消灭的，但是不是样样菌都是衰菌嚟嘅，好似益生菌和我咁。 吓，咁你有咩作用啊？ 发酵咯，你平时食嗰啲面包都系靠我嘅啫。 想知道成个发酵原理，就要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八点半，黐住我哋李慧贤、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STEM 想创实验室》。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我是恬淡情怀的刘善仪。逆境当前，我们要有毅力和耐力，逆境过后，我们一定会更坚强，更懂得珍惜。同心抗疫，我们一定会见到蓝天白云，世界更美好。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今天虚虚地的人很冷、啊、突然间。 真的啊。 对啊，入直播室我周围问人冻不冻啊冻不冻啊，我好冻啊。 因为对上我们有阿一哥和阿波哥呢， 是啊是啊， 是阴一点的。他两个出名呢排看看 成日阴人啊。 是啊，好阴啊他们。 他们互相阴对方的嘛。 你不见我在隔离一直迟迟不肯入来咩，我不想住截住你的啦。 是吧，但我入了来。 是啊，你坚持入来、啊、吸了那些阴气。 好鬼冻啊，不知道为什么冻会打冷震啊。喂，今天星期六啊，开始我们寻常事认真做啦。 是那么不过刚才呢阿迪神讲话阴呢，其实是中秋节之后就已经凉了、嗯、不是阴。现在其实全部的气温呢一到夜晚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26至28度的 friend 来的。 哇，但是现在31了。室内气温三十一度啊， 咁而家仲有阳光嘛？ 系咯，即系有少少反差啦，咁自己都要小心啦。 系啊，咁啊，另外咧，湿度62啊嘛，等咗好耐啦，你就系讲晒嗰啲啦，讲下笑啫。系啦，咁头先 你直情咧报天气报到咧，礼拜一至五咧，我哋做星祠堂都要报埋天气咯。 吓、 啊， 真系 啊！啊秉承到你呢种报天气嘅优势， 影响到大家 觉得要报嘅咁样。 啱啊，因为嚟紧即系尤其是星期六日嘅，我觉得咁大家要出外。玩嘛，系啊，咁啊， 做咩啊？娇滴滴，系咯，玩啲咩？ 好可爱啊！ 夹住脚去讲噶， 夹住脚睇唔到啊！夹 住 脚 去 讲 啊， 支住个肚腩咁样，系啦。咁啊，今日咧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都系天晴，不过下昼咧佢话有啲干燥，咁听日都系天晴，不过星期一可能有几阵雨啊，咁所以冇影响大家出去玩嘅。 系 哦，好啦，嗱，今个星期咧我都即系又系同啲朋友啊出去倾下偈咁样啦，即系 要见下啦， 开始可以见下啦咁样。咁啊，大家。又傾開一個問題，就係轉工啦。 咦、欸，咁、啊、快又諗定？ 唔係啊，你一出嚟同朋友傾偈就傾轉工， 因為大家都頭痕啊嘛。因為呢一年嘅疫症咧，真係即係搞到好多人啦，好多人即係喂冇得做咯，我公司裁員咯，仲唔講呢啲啊？一出嚟嗰啲人嗰啲面口都已經即係黑掹掹啦。 咁係嘅，不過如果即係仲未需要轉工嘅朋友仔，我反而會建議佢唔好轉住，即係捱得幾耐得幾耐，雖然知道咧， 大師 係點樣咧？指啲迷津啦、 啊！我測過今年嘅運程啊，就覺得、 哦、你真 大家都 係 保守穩陣為主啦。 你有測過嘅？ 唔係，不過成日都睇嗰啲星座預測咯， 啲實數嘢你會睇啊？ 唔係，係感受咯，身邊同埋好多朋友都係嘅，即係而家啲錢咧確實係辛苦錢嚟嘅，咁所以大家頂住啦。咁我自己覺得如果 而家啲錢係辛苦錢嚟嘅， 係啊， 以前賺落 嘅 唔係以前賺落嘅辛苦錢，而家咪更辛苦咯，就係艱難嘅時候用咯。 系啦，咁啊，系咯，去到有啲朋友都话啊，做到年尾先啦。咁但系当然，如果要谂而家要谂出路嘅朋友咧，确实我都知道有好多嘅。 但系其实咧，我觉得一个迷思嘅，成日都话，譬如头先阿师培都讲话，同啲同朋友倾下偈就话，你做到年尾先啦，到年尾嘅时候，不如攞埋个 bonus 先啦。 系啊，过埋年先啦。 系啦，到年头嘅时候，喂，唔好住、啊、新年、啊，做埋个新年先好啲、啊。你新年嘅时候冇人请嘅、啊。好啦，到新年之后咧，就即系到差唔多。三月四月嗰啲啦，喂，啲学生又差唔多毕业咯，跟住之后就到暑假咯，咁其实全年都唔使转工， 跟住就一年又一年啦， 系咯， 系噶，因为我有啲朋友系自己做生意，咁啊咧佢哋做生意咧嗰啲话，哇真系唔得啊，搞唔掂，佢谂住以前咧就好其实佢个工作都唔系做好多年，佢自己营运呢间公司都系两三年啫，撞正一疫情，佢真系搞唔掂，而佢系。見到自己隔離嘅鋪頭一間執一間一間，一去到佢自己嗰間，因為佢其實個位置都幾好嘅，喺啲街頭當眼鋪。 嗯， 但係佢見到街尾開始執上嚟咧，佢、嗯、都真係唏噓。 喂，其實怯嘅應該話， 真係 唏噓住啊。 係啊，會驚㗎。 驚啊！喂，你諗下喎，幾近自己啊？ 係啊，你係睇住個火爐燒近自己咯。嗯、然之後佢就喺度燒咧，唔係淨係睇到個鋪面啊，而係睇到自己咧嗰個營運嘅生意額有幾低啊、 嗯。 可能最初可能、哦、都可能每一日揾到三萬幾四萬蚊。一日咁样啦，慢慢去到三千蚊，点、 嗯、 过？ 所以咧，而家咧咪有好多之前储落嗰啲 member 咧，咁啊会有好多譬如积分啊，或者可以换嘢嗰啲噶嘛。最近我去睇戏嘅时候，有一个戏院咧，即系原本储嗰啲积分咧，储咗好都几多。 哦，你 member 系啦，跟住之后佢突然间即系其实系衰嘅，因为之前疫症咪冇开嗰啲 app 去睇，因为你唔会入去戏院睇戏噶嘛。原来咧啱啱咧就其中有一间咧就系话九月尾嘅时候咧，佢就已经转第二间新公司。 公司啦，咁所以啲積分就全部都冇曬啦。因為你十月一號之後你就要 join 個因為佢轉咗第二間公司嘛，咁就有第二個嘅、另一個嘅儲分機制啦。跟住之後，其實剩咗好多嘅分，你其實可能可以換到好多嘢，或者換到幾張戲飛啦，即係可能未必多，可能兩張至四張咁。但係咧，即係呢一個時候都傾開偈，都話算啦，唔緊要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每一個行業都幾艱難， 係 咁，所以其實唔應該因為呢啲嘢又投訴或者拗，因為大家都喺艱難裏面度過緊每一次，即係每一個嘅生活或者喺度度過緊呢個時間。所以我都覺得有陣時咧，即係大家揾著數嘅時候咧，即係或者你要投訴嘅時候，諗翻即係呢一年裏面大家發生嘅嘢，我覺得大家嗰種嘅戾氣咧，反而減低咗好多。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認同呢樣嘢，或者佢嗰啲換分嗰啲咧，我都唔緊要啦，你唔使儲分俾我，或者問我你用唔用咗啲積分，佢我都唔使啦，我俾翻即係正常個價錢啦。 係 除非有折，你俾折我啦。如果你話儲嗰啲積分，即係扣嗰啲積分嗰啲就唔使啦。 係因為有時真係可能你嘅坊間去搭的士咁樣啦，我都有同啲的士大哥咧去傾偈。咁最近遇到一個幾有趣嘅的士大哥，佢一上車嘅時候超好禮貌，跟住咧佢係成車抹乾淨曬，我淨睇住佢抹乾淨曬，咁跟住我先咁啱先上車啦。跟住咧佢就同我講先生坐得舒唔舒服啊？O 唔 OK 啊？系好好服务态度。 你同翻佢讲嘛，加埋按摩更好。 咁唔系咁啊？又揸车又按摩，我惊啦。如果系真系做，我一定惊。 如果有靓女同你按摩咧 ，O K。 哇！ 但系靓女唔好做司机，佢应该喺车边包多个靓女。 哇！五粒星星佢 系啊？点知系十粒啊？咁但系嗰阵时佢就真系serve 都好好，佢直情系去到呢个位转即系转弯嗰啲咧，你 feel 到佢唔会极速转弯啦。然后佢系有好有礼貌啦。 系 到落车嘅时候咧。佢就會問你啊O 唔 OK 啊？即係 OK 啊，可坐得舒服啊，咁樣樣。 好細心喎、 啊。係啦，咁但係沿路我哋有傾偈嘅，即係我都話啊，真係好好啊，好即係少接觸哇，即係啲的士大哥咁樣樣嘅態度，服務態度一流咁樣啦。咁跟住佢就話：，冇辦法啦，生意艱難啊。講真，以前我點會咁？ 咁坦白 嘅，系啊，佢真系倾偈，佢真系当系 friend 咁倾偈。咁跟住我就话啊，系啦，即系会唔会而家好似个市道好翻好多啦？即系出嚟啲人都会买下嘢行下街，唔好话买嘢行下街先啦。佢话其实都真系噶，真系起码啲人而家叫做肯消费咯。佢话佢经历过一个时间咧，一日都接唔到几张单。 哇，因为大家喺晒屋企嘛， 一来唔出街，二嚟佢话遇上咩咧，好多人自己揸车。 哦，因为谂住 唔敢搭车， 系啦，佢就话有啲就冇噶，我有啲屋企人都系咁噶，即系佢讲，佢我有啲屋企人都系咁噶，如果顺路就可能会揾朋友车佢咯，佢都唔选择搭的士咯，咁所以咧变相喺交通上咧，我哋平时少接触，可能即系少搭的士嘅，咁但系原来其实佢哋呢个行业咧都系有佢哋嘅难处嘅。转头翻嚟咧，同你哋讲下咧，有两个工作咧，我睇完之后咧，如果香港有，我真系好有兴趣 in 下。 放开，要出走，放弃的洒脱未够，下 出口会变真的有没有，要出口就能尊敬有没有，没有仍假想天地自由，展开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粉碎糖果屋，佢哋系 Perse 加上 Serena。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我剛才我有份工呢，我都挺有興趣，如果香港有這兩樣東西我都想去驗一下的。 有什麼絕世好工啊？ 這個絕世好工呢，第一份看看你們又喜歡不喜歡，喜歡不喜歡吃甜東西啊？ OK， 見到我肚腩仔就知道啊，做什麼啊？ OK 就行了，不用見肚腩仔的。 哦 OK， 不用見的。 是嗎？破壞了我形象嘛。hey， 那就是證明這些沖繩身上的肉呢你都是用很多錢去堆砌出來的，不是那麼容易有的。 okay， 這樣也是的，現在吃甜品很貴的嘛。 是啊， 六十幾七十元的甜品， 或者一百元件蛋糕的。 是啊，一百元的，譬如你吃那些蘇芙蕾啊，都是要百多元的。 我要 upgrade， 我吃得真 cheap。嗱，呢一个嘅工作咧，就系、是最近咧喺外国啦吓，有一个男仔咧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就刊登咗出嚟。咁但系其实佢一路标嘅嘢咧，都系佢嘅工作嚟嘅，就系、是、食雪糕。 嗯，哇，正喎、 啊！系啊，呢、這个男仔咧，佢嘅纪录咧系食咗近四百款雪糕噶啦。 哇， 四百款雪糕， 佢系咪咩研究雪糕员啊？ 佢系叫做雪糕滋味员。咁、 哦、 但係你以為好容易做啊、嗯、其實好難㗎。因為佢呢要食雪糕呢係要品味入面呢嘅一個嘅軟硬度啦，佢嘅食評要圓滑啦，香唔香啦，呢一間佢會唔會好那個 texture 係點樣啦，佢要全部演繹到出嚟，用文字寫到出嚟、嗯。所以你要做到呢一個嘅專員都唔係咁容易。 係，首先你對於食物嘅質地有好多嘅詞彙可以形容到啦。 係啊， 我印象中佢有間鋪有好多好特色好奇怪嘅雪糕味道㗎嘛。 佢係一個喺淨係網上世界嘅啫，呢一個，因為我諗雪糕專員可能都唔係淨得一個嘅，即係佢可能有幾個唔同嘅。不過呢個咧係一個靚仔男士嚟嘅， 係 係啊，係一個幾唔肥仔嘅、哦，即係你唔好諗住食雪糕一定肥仔、哦，佢係健健碩碩，個樣都幾靚嘅。 喂，加好多分、哦 啊， 可唔可以我自己屋企整完啲雪糕俾佢試食啊？ 你可以嘅，可能 佢 又會 香港啊， 可能佢餵你咧， 我餵佢應該話， 你可以做試鼻餵員啦。看看哪个男士喂得最舒服。 是啦。喂好喎、啊、不如试下做这件事咯。 你试下咯。你试下认真咯。是啊试话。这个名字好像很奇怪。但又好像 很吸引。是哪个即是喂我喂得 得呢 舒服啲呢 是啦。 因为我讲呢个匙羹啊。因为匙羹你摆落个口嗰度有分大小。 因为你个舒服啲令到我觉得哎呀下咒咋而家唔好咁心急啦。 如果你拿个大汤巾崩一大嚿雪糕塞落你个口，你个牙都爆啦，系咪先？ 系咯，睇你口有几大咯，大到几多咯？咁嗱，呢一个嘅试雪糕员咧系其中一个工作啦。好啦，咁啊呢个我觉得都系小事，呢、這个嚟紧呢个先劲。佢嗱呢个咧就系话内地咧最近就招聘啊。招聘緊咧，喺深圳一間嘅研究院入邊啊，希望可以招聘到一啲人咧，去測試一下模擬失重嘅實驗。 咩叫模擬失 重？即係好似喺外太空， 太空上面模擬失重。咁、你嘅工作咧？ 失重重我、個重啊！ 係咪失重啊？重量個重。 我突然間冇人再錫我啦， 失重啦！ 模擬失重嘅時候嘅感覺。 好慘啊！咁但係呢一個咧，佢就話參與嘅人士只需要咧瞓喺張牀十五日，你就得到錢噶啦。 咁正 十五日喎、 但係咁講喎，十五日你都唔可以踩落地，其實係好辛苦㗎喎、 你都係嘅。嗱，呢十五日呢佢都有講明話有啲咩做嘅，但係十五日呢佢就係、整個課為期呢係三十五日嘅，但係瞓喺床係十五日嘅啫，包括入面呢有前後適應期呢，咁計計埋埋呢先至係三十五日嘅。咁而呢、這個嘅專員呢，即係你去試瞓嗰個呢，就純粹瞓喺張床嗰度，然之後佢就會升高升低左右，去令到你 feel 下可唔可以即系 OK 嘅，同埋会 check 你嘅生命指数，究竟会唔会有影响呢？咁你就去帮佢哋去试呢一样嘢。咁但系有个要求嘅，测试者咧系需要18至到50岁嘅男士，咁啊女士冇得做啦。 点解啊？ 系啦。 我哋都試得，可能是一批批嘅，試咗男士先咯。 可能係啦，咁 自問自答。 希望有一日啦， 唯有幫佢兜啦。 希望有一日得啦，咁樣。身高都有喎，160cm。至到175cm， 我覺得有歧視成分呢、這個 job。 我覺得唔係啊，可能細得滯咧，佢唔知道點樣救佢啊。 唔係啊，可能又係呢批啫，下批可能係你。 好樂觀啊，我哋真係。 嗱，體重都有分嘅喎，58至到80公斤嘅人啊，咁啊身體健康啦，唔可以食煙。另外咧，我 張牀度十幾度食煙 啊，所以我諗佢唔可以俾食煙嘅，驚佢煙癮大咧，突然間唔做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志願人士咧，佢係要有高中嘅以上啊嘅學歷先得嘅。咁同埋咧，佢又要有較好嘅同人溝通能力，同埋最緊要呢、這個，我覺得呢個比較緊要嘅，心理質素要好，同你嘅意志力一定要夠。因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咧賴牀啊，賴牀賴咗幾耐啊可以？即系你瞓一日啦，可能八个钟之后再赖床赖到几耐啊？ 过嚟两个钟 可以好耐噶，因为我记得我最高峰中学嘅时候有一次赖床赖完床又瞓翻之后又赖床，系30几个钟啊， 赖咗几日 啊？我好似有讲过好耐之前。 你唔辛苦咩？ 我瞓到头痛咯， 系咯， 跟住之后哇好头痛啊，跟住之后起身去个厕所，佢 再瞓。 因为觉得头痛啊，要瞓觉啊，之后再瞓。 系啊，成日觉得头痛就唔够瞓啊嘛，要补眠啊，咁样 越瞓越痛， 好黐线，我都觉得我唔知乜做到啊。 我试过系几多咧？我都好似试过廿24个钟啦，一日啦，一整日啦，系啊，好似嗰阵时就做完轻谈，做完轻谈之后咧，翻屋企咧瞓觉嘅时候咧，唔得，回唔到魂啊，跟住再瞓咯。跟住瞓到第二日再做輕談啦。 你咧，你係咪一個好難瞓定係好醒瞓，或者你唔需要瞓覺嘅人咧？ 我絕對係難瞓嘅人嚟嘅，同埋好中意瞓覺。即係每日我最期待嘅就係瞓覺嘅時刻，即係每一刻、每一日最開心嘅就係瞓覺。但係咧， 嗰啲即刻一上床就瞓到覺嗰啲人嚟噶。 都系噶， 哇！我好羡慕呢啲人， 好少失眠嘅，即系有时都会有嘅、但我赖床都劲嘅。如果我有时间嘅话，可能我半日，但我赖唔到好似你哋咁耐咯。但我觉得都同你自己个心理质素同埋嗰段时间你 系 咪好得闲有关嘅、 即 系你放，你知道啊，你终于有一个月假期可以放啦，咁你 OK 嘅，你可以赖翻两三日。 放假我赖唔到床 吓，居然 翻工我先赖到嘅。放假咧，你好有、你好早起身出街， 你觉得好晒啲钱 啊？做咩要瞓觉啫？咁所以我去旅行我好早起身嘅，我去旅行系7:00起身。就梳洗8:00就一定要出門口， 證明你真係唔中意翻工咯。 可能係 我呢啲一放假先賴床， 香港人想翻工， 係啦，個個都係咁。 咁你又啱，唔係嘅，有啲好中意自己職業噶嘛。 嗱，頭先講啦，真係咪唔喐得咧？係嘅，十五日呢個瞓床嘅過程當中咧，起居飲食都喺床啦。sorry， 大小二便你都要喺床。 哇， 好糟啊！ 系啊，你知啊，咁我谂佢应该有卫生嘅问题嘅。 佢好多钱先会做咯。 系啦，佢话过程中咧有护士同埋营养师咧去照顾你嘅，但系完成成个过程之外35日啫，你得到几多少钱咧？斋份你系得到17000嘅， 咁少 港币， 太少啦， 系咯。 咁吸引，但冇嘢做喎、 啊。你俾大份得我就真系， 真系 小二便喺张床喎、 啊。你都系被喂食嗰个啦，做嗰、那个被喂食 OK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4: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创立的803基金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教育局公开已被裁定专业操守失当的教师资料。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回应的时候说，会交由法庭处理。杨润雄说，如果局方向教师发警告信，是希望教师在校方和局方的帮助下改善，认为应该给机会教师做好工作。杨润雄又说，教育局一贯严谨根据教育条例处理教师投诉，务求达到不枉不纵，目标是保障学生的学习权益以及教师的专业操守达到一定水平。教育局过往一直做把关的工作，包括要求校方在聘请教师的时候向教育局查询，相信足以保障教育质素。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当局正是与11个国家磋商建立旅游气泡，旅发局会与业界商讨卫生服务准则，协助卫生署研究相关措施，给旅客安心来港。彭耀佳说，香港现时仍然未通关，相信今年11黄金周入境旅客人数会非常低，希望等疫情回落至低水平之后，尽快重推旅游就在香港计划。彭耀佳又说，旅发局非常重视会议展览项目，预计有几个活动春年年底至到后年在香港举办，相信可以带动住宿和餐饮等业界收入。有团体调查发现，业界招形式为㓥房招租的人士中，半数是业主，他们要求租客支付的按金连上期多数都是较地产中介低。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在区内收集42张出租单位街招，发现涉及21名的业主和11名地产中介，42个招租单位中一半成功出租。调查发现，五成联络到的招租人士中，12人是业主，除了一个人说会收取两个月按金之外，其余只是收取一个月按金。而11名地产中介中，只是有3人收取一个月按金，6人收取两个月按金。联盟建议政府长远设立法定标准租约，保障业主和租客的租务关系。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按医生建议正在军方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白宫说这是预防措施。白宫医生说特朗普情况良好，不需要闻氧气，已经使用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较早前他亦都使用多种药物的鸡尾酒疗法。白宫说特朗普未有将权力移交副总统彭斯，但是彭斯顶替特朗普同官员举行视像会议。竞选团队亦都说彭斯如期下星期三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进行电视辩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特朗普确诊显示要认真看待疫情大流行，并说给美国民众知道戴口罩比做一个硬汉更加重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星期一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风势颇大，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另外快线因为本身有工程，现在只是得回中线可以行车，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的，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慢线有坏车，快线有工程，现时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行经这一段的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另外，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松屋村的快线因为道路工程亦都是仍然封闭，而家龙尾就在蝴蝶谷。 跟進翻較早前在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的意外事故已經清場，而家大致是車多，車能量大消散。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车多，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将军澳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窝打老道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嘅，车龙分别排到去对行道同埋亚皆老街桥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过咗南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Today, game on. 好啦，今日到我开题。咁今次呢个题目咧，俾少少 tips 大家先。 嗯， 系啦，咁呢个 tips 就系、是，我都谂紧讲咩。我突然间谂唔到，因为我好惊一讲就讲咗系乜嘢。 唔会噶，我哋试咗，我哋试咗咁多礼拜咧，其实每次自己都以为好易估啦，最后都好难估。 系啊，同埋最好笑系头先我哋咧咪，即系之前啦，我哋咪前嘅时候我哋夹啦，今日究竟讲咩题？ 系 咁跟住大家喺度讲啊，我 opening 会讲咩？跟住之后师培话我阵间讲猪讲咩？我话咁我 game 系咪要讲答案啊？ 讲俾我听。 你知唔知我真系有一下闪过？诶、哎，我你知唔知我真系差啲开口个？喂，今日我答案喺边？ 但你知唔知头先咧喺新闻嘅时候咧，我差啲想开咗我面前个盒嚟睇下入边有冇嘢咯？因为我想喐手嘅时候，哎唔系，佢摆咗嘢喎。 系啊，因为真系唔觉啊。头先我摆落去都觉得，哎咁咁就摆落去啦。嗱，今日咧我想讲我嗰个嘅嘢系好的色，好细粒嘅。 嗯， 系啦，而且系应该唔系个个都会用得着嘅嘢嚟嘅。 OK， 咁啊，开个 level one， 我哋问问题啦，好 啊。 Game on， level one， 色色而又咩？唔系个个都会用啊？ 唔系个个都用到嘅， 唔系个个女仔先用到，唔通？ 唔系 男仔先用到唔通？ 第二条 唔系头先我问 佢，唔系啊！我哋望住的神， 我头先一直都系望佢。 哇，你两个、啊， 我哋仲要唔通？ 我头先望唔通，系咯，我哋又讲唔通喎、啊。 哇，你两个、啊， 我哋自己估啫嘛。 佢成日咁样冲住出嚟答，又坑人哋， 奸贼！你两个奸贼。 嗱，我觉得佢唔系男唔系女啊， 唔系净系女仔先用， 即系男女都会有机会用到。 哎，你哋嗌我个名，我先出嚟。 好啦， 你哋嗌我个神功先。 好啦，好啦，好啦。 细细粒的色，好啦，我问问题啦。问题一，家居有冇讲过家居噶？ 冇， 冇讲过，系咪家居用品？ 你问我定师培啊？ 问题一，阿文莫莉 系咪家居用品？唔系， 即系唔系家居，即系拎出去用啦。咁拎出去用嘅话系咩时候会用噶？ 是非题、啊。 错你唔到添， 唔系等阵先，你话咩啊？点样讲啊？你讲先， 咩时候嘅时候会用？ 几时都得， 几时都得。傻 你啊！呢条问题， 几时都得、啊，真系傻咗我。 几时都 即系可能系摆喺手袋啊，或者平时便携式，你几时都会出嚟用咯、啊。 小时都可以用得着佢。 问高唔系我自己估噶咋，我估中咗，你冇话俾我听噶。 可以， 好啊！我乱撞先， 系咪一件？ 我谂你哋未估到， 系咪一件饰物？ 唔系 饰物，嗱，好的饰又男女用得，又唔系个个都用。然后系咪带电噶？ 唔系， 唔系家居用，又唔系电用， 唔带电。 头先你话系咪户外用啊？ 24小时用得， 唔使电。 佢使唔使要加另外一样嘢先至有用？ 唔需要。加落人度 咯，加即直接用在个人度啦， 系啦， 直接用的 我同师培有冇用噶？ 有用 吓， 其实每个人都有用的，只不过不是个个都会用得着，或者他会去用。 我会不会用出嚟俾你睇到噶？ 有机会，但我觉得都是自己感觉为主， 自己感觉为主 。 用完之后，自己的感觉会良好咗嘅。 我用完唔觉。 系啊，咁冇用啦，真系用完。 但唔系，有好多嘢系你以为冇用，但其实原来佢已经有佢嘅功效噶嘛。 24小时都用。 嗱，例如你饮一罐，嗱，例如你饮一罐汽水，你觉得自己好似锯咗，系咪真系有用？你感觉嚟嘅啫嘛，系咪真系锯呢样嘢？你无从稽考噶。 但系24小时都用得，可能系贴身用品啊。所以我谂系咪底裤咧？即系嗱，可能我男仔咁样啦，你可能我着咗，但系你未必睇到。有时拉高衫，可能你就睇到个底裤边。会不会咁样样呢啲噶？会唔会呢啲出奇嘢噶？ 唔系， 好的色系，我都唔会系。 第七条啦， 边都可以，底裤都可以好的色嘅。 手表 错，第八， 50蚊留下嘅， 唔系、哦，贵嘢嚟噶。 好的色，但系50蚊留上， 唔系、哦，唔记得几钱、哦。佢好似有平有贵噶，有啲系会贵啲嘅。 最贵可以去到几多？比如 100几蚊。 咁少啊！ 最平我唔记得咗，30几40蚊啊！我唔记得系咪？ 喂，30几40蚊有啲价值 喎。60几蚊嘅。 哦， 好 电子唔系 佢话唔限电噶。 唔系，我想问系咪同手机配件有关嘅？我谂紧。 头先我就谂系咪挂绳啊？ 问我啊？ 挂绳啊？ 即系嗰啲饰物就喺挂绳啊。 哦。 又唔带电，你又的色，又有少少你都 即系扭蛋扭出嚟嗰啲啊？ 系啦，即系你随身袋住啫嘛。 跟住又有啲贵，而家好扭蛋好贵噶啦，唔系5蚊噶啦，30蚊、50蚊。 60蚊噶，有啲扭蛋都。 有啲一盒仔里边嗰啲细细个都好贵。 系咯，佢100几蚊可能买嚟自己砌嘅。 嗰啲有的色喎。 系咯，啊，可能系。 会唔会系咧？佢 唔系。好，十条用晒，俾个 tips 你哋。呢、這个 tips 就系咧，即系之前咪成日我摆亲啲嘢啊，或者你我拣亲嗰啲嘢都系话，喂细个嘅时候用噶咁嘅。 系。 咁而家今次我反而调翻转，今次就系、是、虽然唔系个个都需要，不过咧呢一样嘢反而人越大咧，越有机会会需要到呢一样嘢嘅。 吓、 啊，系啦， 尿袋。 细细个好的色、哦、都有聊得好的色嘅， 可能今日我读咧咁。 好啦，不如一首歌翻嚟之后就即刻再俾 level two 你哋。 你侧影，当你在赏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重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妄想。 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因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梦。 林欣彤次元壁， Game on level two， 好难哦，有冇多啲 tips 啊？ 系咯，系咪嗰啲？ 我而家即刻俾你摸咗先。 好啊，我即刻摸下先。 你摸先啦、啊。 喺呢个时候，我就上网睇下我哋个 group 入面有冇人去估一种，因为我哋其实已经将呢一样嘢摆咗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噶啦。 好啊，喂，咁大家可以上去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咧，去即系一齐估下究竟今日茉莉带翻嚟嘅系乜嘢。 我觉得佢摆咗粒糖落去啊。 有冇 好似有啲沙，有啲糖喺面咁样咧，一粒咧，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食突出嚟嘅，好似一座山仔咁样嘅，好似手指甲咁大嘅一粒糖，软淋淋嘅。但如果不是食的话，那这一粒以后拿来做什么的呢？ 我想问是不是食的嘛，真是。 食的。 喂呀，把东西吃下去。 我没叫你们立刻吃嘛。 因为你的手在那里抡完 就吃。即是糖啦，是不是？还会不会糖咯，这个是。但是什么糖嘛，你想我们 吃。是啦，因为它不是一粒糖那么简单。因为你想想，如果是真的糖的话，没有理由是小朋友不吃，反而人越大越会吃的嘛。跟住之后仲要系，如果呢一系啦，跟住呢一糖，头先我都讲话24小时你都可以用噶嘛。 松根糖， 我谂紧系嗰啲花塔饼， 松根丸啊嘛。你知唔知有啲老人家需要食，即系咁上下，唔好话老人家咁上下年纪咧，就要食一啲松根啊。即系嗰啲丸系有时啲因为会熟啊嘛，我哋啲抽筋啊，啲筋咧控制唔到啊，咁咪食松根丸咯。 咁女人会唔会食松针丸？因为成日俾人批争， 女人系食咗要食啊，真系啊，松针丸要食啊， 系啊，成日俾人批争， 去排队嗰啲都要食咯，一排队要食啦， 狂批。 喂，但系呢个糖嘅质感系似我哋平时咧细个食嗰啲咧软糖啊，有芒果味啊，有 咩味嗰啲啊， 类似嗰啲 friend 啊， 哦，提子味糖， 但系佢有功能噶呢、這个糖， 有功能嘅。 功能，你要估到咩功能啊？ 系里边咩添加维他命 C 同咩加？ 我真系估唔到佢咩功能 嗰啲啊！ 嗱，不如我再讲啦。呢一粒嘢咧，佢有高浓度嘅花青素含量。但系大家摆低电话啦，冚埋佢，唔该，摆晒喺台面呢度。 花青素 好似有啲高含度嘅花青素含量。 花青素仲有咩 tips 啊？ 一日只能够食到两粒，不能够食得多。你唔好以为成包就不停喺度塞落口，哇正啊正。 哦，咁个药用系唔可以食得多。 佢肯定系加咗啲咩营养嗰啲咯，咩胶原蛋诶花青素。 佢就要你估下。 即系养颜嘅。 系啦，花青素到底系有啲乜嘢咧？ 花青素啊，花青素系咪抗氧化？好似系。 咩嘅咧？俾你估。 成日听我都唔系好知有乜用。花青素 系咪抗氧化？ 唔系。 唔系咩？ 美白。 唔 系诶咩诶护眼嗰啲咩令只眼睛拎啲嗰啲 骨络嘅 师培中咗啦 眼睛明目啊 系啊 你闻一闻啦 我闻到有啲味 因为其实系蓝莓嚟嘅咁好多人成日都话蓝莓入面嘅成分系护眼嘅咁所以其实今日嘅 game on 咧嘅答案就系一个蓝莓嘅一个嘅软糖啊，营养补充剂，佢哋日本叫呢个做营养补充剂。阿一应该想试，即刻我高个头望住我哋，做咩？你好想试咩？试下俾你咯，你睇个样 食唔食啊？我哋啱啱练过噶， 我哋喺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噶，所以我哋出咗去先，系啦。咁啊，但系呢一样嘢营养补充剂咧，喺日本系劲多。其实有段时间我都有谂，究竟佢系真系有用啊，定系假噶？因为你食完之后就系头先师培话斋啦。又感覺上面好似唔係好有用咁，因為我哋唔會直接 feel 到佢嘅用處噶嘛。但係食咗你又感覺好似自我感覺良好啲。我唔知道你哋會唔會有啦。我而家係直情咧，除咗呢個糖啦，即係隨時我會得閒食下啦。因為越嚟越發現隻眼蒙啊嘛，人越大， 我都有啊，睇唔清。 我會買一包包嗰啲維他命丸啊，即係我覺得人已經開始去到中年，真係要補一補。我會有 B 集，我會食維他命 C， 但係我唔係日日食嘅。我耐唔耐先至會食，即係可能幾日食一粒啊，甚至乎懶嘅話，可能我一兩個月都唔食。 你食 B 集啊？ 我食 B 集， 我牛雜都少食咗好多。 哦，係啊， 真係啊。 哎呀， 豬雜咩咁？ 呢排嗰啲膽固醇咧，成日好驚爆喎、 啊。 反而咧，我有另一個問題咯。又唔知道有冇聽眾係有同一個問題啊？即係喺研究一下啦。我沖涼隻手好易巢皮 吓、啊，冲凉不嬲啲人浸得多个巢皮 啦，唔系浸得多，我冲凉即系几分钟嘅事咧，浸一阵咧已经系巢皮啦。跟住我就上网 search 啦，好似就话唔知系缺少咗某啲嘅维他命啦、 哎， 导致就会咁样。 你 真 系 要 食 牛杂噶嘛？ 可能要食翻，可能真系要食翻，因为佢话我缺水啊，缺水亦都缺咗一啲维他命 C 咧，嗰种嘅巢皮程度系好似我浸一个钟头喺泳池水咁嘅巢皮程度。但我只是短了三分钟两分钟而已。 咁恐怖。 是啊可能我洗个手一阵佢都炒皮。 只是手就嘛面冇嘛。 手咋。 好彩。 是啊我都惊啊等一阵一阵洗个头就炒晒皮咁样。 老了十年咁 样。是啊所以即呢个年纪都开始要补了。 是啊咁、除了呢啲之外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啦。例如之前有嗰啲骨胶原啫喱啦。 有啦我成日食嘅。 是啦、我就好想讲呢样嘢我又开头嘅时候觉得似层层好似真係有用咁。但系之後聽人講咧，原來骨膠原其實食係冇乜用，因為我聽我中醫有講過咧，佢話譬如骨膠原咧，即係其實你用口服嗰啲咧，你唔知得幾多個 percent 啦，甚至乎係少過幾多個 percent 係可以係人體吸收到咯。 啊，都唔出奇嘅，即係所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即係有啲有，所以咪護膚品有啲係搽啦，有啲係打啦，有啲係食啦咁樣。但系我覺得如果有用啲嘅話，應該可能係維他命嗰啲會比較明顯啲咯。因為我見啲 anti 嗰啲好中意一上年紀咧買一樽、二樽、三樽、四樽咁樣噶嘛。我成屋咧有十幾樽一個盤咁樣。 哦，係啊，係啊，有啲人個儲物櫃都係藥嚟噶嘛，都係維他命嚟。 係啊，係啊， 同埋有一個説法噶，話原來咧即係維他命 C， 大家都知道增強呢個嘅等自己冇咁容易傷風啊病噶嘛。咁但係原來咧你病緊嘅時候咧，你係盡量唔好食維他命 C 噶。是你是差不多好返即是你已经好返啦准备好返或者你已经好返啦或者你的身体上面冇乜嘢嘅时候你先至好食维他命 C。当然我唔知道呢个说法真定假啦即是我听有啲醫醫啊嗰啲就有讲过就话哇你知唔知啊如果啊你病咗食嘅话你会更加病㗎咁。咁我就唔知道真定假啦、所以我覺得咧有好多一啲維他命嘅藥啊，或者補充劑啊，或者其他嘢，全部咧都應該咧就係、是、問準咗個醫生，問咗你嘅家庭醫生，問咗呢個嘅意見，你先至好食，因為藥始終都唔好話隨便食嘅。 係啊，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咧唔好有咁多即係期望啦，即係你食完之後唔好 expect 佢有即係超級大變化啦。即係我覺得補充嘅嘢都係補充少少，即係可能好啲咯。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你一定要對自己身體，即係做多啲運動啊，飲多啲。 啲水呢啲係最緊要。 哦，我最近仲有食呢啲嘢，我以前唔食呢啲叫做調理身體或者營養嘢啦。 羊胎素咁啊？ 唔係，冇。 咁快？唔係男士？ 我食鈣片咯。 哦，系啊！我听人哋讲话三十岁之后你就已经要食噶啦，话对啲骨会好啲噶嘛。 系啊，我开始觉得我啲骨唔好啊，因为啲骨咧跑步嘛，我跑步冇跑好耐噶啦，但系咧最近又喐翻咧，膝头骨极痛咯。跟住咧我就谂住试下啦，可唔可以食佢钙片顶到咧？啊，又真系食完好似 work 啲。 不过讲样嘢俾听啦，我之前只脚咪有事嘅，我照咗只脚之后咧，医生话我只脚咧脚趾骨有骨刺。 吓、啊，生骨刺？ 系啊， 喺脚趾公啊，重点系。 但系唔知道咁即系点咧？我知道冇得医嘅，但系我唔知道原来脚趾公生骨刺系咪真系又唔行得咧？ 骨刺会突然间冇咁痛嘅，但系我唔知道会唔会冇咗。但系因为我屋企有人试过有骨刺咧，痛都喊唔到嘅。 系， 但系突然间冇事咯。 死啦！好惊喎。 冇事嘅。 你孭我啊，到时要。 我孭你啊？ 你窒我。 我孭你。 你窒我孭 你架车噶嘛？ 我孭你 啊！ 赔。 想约他，思想他，便无视我好吗？中断联系了吗？蓝的又话我等他，一堆废话，愿意服吗？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急，忐忑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不再说起？谁知我上传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期待有他深切慰问我，但我清清楚楚，从此交往他更快乐过，被退出惊讶什么？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每晚勉强全面理事，你见得更易过。你曾犯错，隔离了我，阻止我搞清楚。关注他，追看他，在荧幕里牵挂，通讯被限制吗？心焦急，忐忑隔住我跟他，封锁了吗？没对话，十四天大概足以证实他已狠心离弃，何以将我消失？十个限时动态，定时直播，醉过喊过，傻再博他一次慰问我，用我辛辛苦苦花光心血，不会有突破。麻木爱痛着蹉跎，谁管我独来独往，大事大节你提及我，说句再见全面理事。 住揾嚟有陈海荣呢一首《隔离》，转头翻嚟继续《沉相思》，认真做啊！ 话特朗普又同时服用有助增强免疫系统嘅锌、维他命 D 同埋亚士匹灵等嘅药物。印度卫生部门表示，全国感染新型肺炎死亡的人数超过100,000人，是继美国和巴西之后第三个累计死亡人数超越100,000的国家。印度至今有超过647,000人确诊，过去一日新增确诊个案接近80,000宗，是全球感染速度最快的国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大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虎山道桥底。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快线因为有工程，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彩虹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虽然观景台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但系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快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近彩虹村。而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苏屋村，因为道路工程，快线亦都系仍然封闭噶，车龙就排到蝴蝶谷。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牛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落山道。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过咗南围，而西贡的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一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和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09，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1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亲亲领转吗？ Hello， 柏豪。 Hello， 大家好。 你自己做咗爸爸呢大半年啦，吓，咁你自己觉得个感觉有咩真系好唔同啊？ 我谂生活上边转变比较大啲嘅，只要佢一瞓觉咧，我基本上系一粒声啊，一条头发都唔可以跌落地下咁样嗰啲。 亲亲靓猪妈。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想知道我喺亲亲靓猪妈同朱海婷倾啲乜嘢咧，就要留意星期一早上9:00嘅晨光第一线啦。到时见。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 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近呢时间咧，身边嘅人咧，好似生活上边咧系都有啲改变嘅。例如系咧，因为我身边嘅朋友啦，有啲自己搬出嚟住啦，佢哋开始咧去接受买一啲嘅二手物品啦。咁细个嘅时候，其实好多人都好抗拒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买或者卖二手物品嘅一个习惯。 我近呢十年入边，我就不停转卖自己啲嘢咯。你知噶，你知噶， 我知啊， 因为有时候我买完翻嚟啲嘢啊，可能好差，你会点解冇再用咧？我卖咗啦，因为我就会一卖一卖咯。但我自己咧。好讨厌啲买卖嘅人咧，系点咧？嗰、那个产品明明系缺陷到不得了嘅，但系标到自己好靓咯，出到嚟浪费大家啲时间，然之后迟到咯。即系我试过一次系睇相机，好似系，咁我就见到相好靓仔，咁然之后就约出嚟啦。佢话完好无缺，九成全新，跟住又话冇花冇粒冇撞嘅，出到嚟个门爆嘅。 争咁远，我觉得太过分啦。 系啦，跟住佢就系啦，原来爆咗，开咗先知道。咁你唔好咁样玩呢啲啊，大佬浪费时间，我仲要过海。 系咯，咁佢自己都应该唔得闲噶系嘛？ 我唔知佢得唔得闲啦，我唔得闲咯。 咁买嗰个一定系即系买卖，其实大家时间都好宝贵啦。 系啊，甚至去黄竹坑，我哋谂下，我葵涌仔去黄竹坑几远？ 同埋你遇得，如果你要交收嘅话咧，你就一定会 check 噶啦，即系除非你系邮寄啦，邮寄就更加要小心一啲啦。 系，邮寄都好容易衰噶。 系啊， 邮寄系更加衰添啦。不过你又方便咗自己咯，但系个 risk 就大咗咯。 系啊， 我自己咧，我谂第一次即系谂起二手嘢买卖咧，可能系真系十几廿年前。我有一个 friend 咧，好笑噶，靠买二手嘢起家。系啦，赚咗佢第一桶金。 买咩咧？ 又唔可以话赚第一桶金嘅，因为佢其实都读 fashion 嗰啲嘅，咁所以成日都好想要一啲名牌啊。 我识噶， 你识嘅。 我嗰个啊？ 系啊，我成日嗌佢以物易物王噶嘛。之后咧，哇！你仲系古代人嚟噶，以物易物嘅咁，因为佢就会讲佢平时买完啲衫咧，跟住之后佢可能着咗一段时间，仲有八成新嘅，咁佢又唔想嘥，又好想已经攞一笔钱去买第二样新嘅嘢，佢就会攞呢样嘢去放咗佢，跟住。之后就会再去买一样新嘅嘢去俾自己试， 同埋佢眼光好好嘅，即系佢有啲买咗之后升值嘅， 系啦。因为所以佢而家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出名嘅 buyer 嚟噶啦，喺国际性里面 系啊，好劲噶佢，系咪而家如果着衫哇，日日都咁靓嘅咁样噶， 骷髅头嗰牌子好劲噶，大中华佢睇晒， 好劲啊！佢有样有身形，乜都有啊！我觉得 冇身形，冇身形， 冇身形啦， 冇身形系咩？不嬲冇噶啦， 唔系差咯，你起码个骨架着得到啲衫， 唔系咯，出名细粒。 啊、有样有图有真相， 但我最近先见到佢， 系咪啊？ 系啊， 佢成日最近想约我哋， 系咩？ 我哋都唔俾嘅，好惨 。又有国际劲 buy 啊，都冇人 buy 佢，唔同佢食饭啦。 啱啱早几日佢先再约完，个个都放佢飞机，好惨 啊！ 究竟系咩朋友咁好奇，咁得意咧？好嗱，我想讲嘅就系、是、咧，其实头先你讲到话 buy 啊啦，喺上网买一啲嘅二手物品啦，跟住之后。成名咗，其實都唔係淨係佢，即係應該係我見過有一套劇啦 ，drama 啦，佢就係話真人真事改編，係真有個女仔咧，係喺外國嘅網上平台啦，就係、是。賺錢點樣賺錢呢佢就係揾咗啲衫，或者佢去一啲二手買賣嘅一啲鋪頭買咗啲衫翻嚟自己改裝，因為佢本身好有 fashion sense 嘅，改裝完之後就放上網賣，就係一個自家品牌設計咁樣，跟住就慢慢佢就即係成咗名啦，跟住就拍咗劇添呢個故事。 咁犀利， 係啊！ 喂 ，Michael 介紹我睇下，好中意啊！ 可以啊，可以介紹你睇，不過個人我唔識嘅。 歐美 哦， 係啦，咁啦，咁所以咧，其實二手係確實有佢嘅市場嘅，而近年咧，亦都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有啲人就話啊，點樣可以攞多啲收入咧？咁一個網上嘅交易平台咧，佢就啱啱就發布咗個報告啦，就係話咧喺呢一段嘅疫症時期啦，咁佢咧係有86,000嘅次數交易二手物品嘅交易啦，咁同埋咧，佢話計咗差唔多除翻開每個人啦嚇，佢裏邊係勁多平台上面嘅人咧，有大約每一個月4,400嘅額外收入咯，即係因為賣咗自己啲嘢，然後可以套現翻4,000+咁樣咯。 我覺得以為咧，而家疫情咧，少咗人買二手嘢，因為覺得好似有菌啊嘛。 咁又係，但係。睇下啲咩咯，因為我覺得有啲嘢係可以買二手，有啲唔可以。 佢嘅諗法係啱嘅，可能頭年頭嘅時候係真係少人買嘅，但反而我而家覺得多咗人買二手嘢喎，冇錢啊嘛。 係啊， 喂，屋企開始有開支， 不如買翻平啲啦， 不如買平啲啦。喂，呢個爛咗就算啦，買個二手啦咁樣。但係二手文化咧，近呢三五年咧係多咗好多，因為咧我 keep 住都會買啲自己二手嘢啦，但係啲二手 group 咧就越開越勁啊。 係，係啊，二手出名。那個 group 咧 賣咩嘅？ 紅色 logo 嘅二手嘢嘅， 哦， 那個平台。跟住之後咧，我都係最近聽人哋介紹叫我去睇嘅。不過入面乜嘢都有嘅， 好多有㗎。你上至一件擦紙膠咁樣啦，帶到去一間屋咁樣啦，都有得賣㗎。係 啊，即係你諗下，用過擦紙膠都會有人擺上網俾人買， 真係 好誇張㗎。 擦紙膠太誇張啦，我試過買啲擺設咯，即係以前喺某啲便利店啊。食品店度換翻嚟嗰啲公仔咧，上面都有人 bid 嘅喎，即係唔係賣好貴啦。咁但係因為而家賣唔翻，可能20-30都會有人賣，或者有一啲你買化妝品送嗰啲嘅產品啦，或者送嗰啲 tester 啦，都有人攞出嚟賣。香水 tester 我都見過，即係啲得幾秒嗰啲咧，賣30蚊、50蚊一支。 但係都係網絡買嘢自己小心啦，因為都好多騙案嘅，即係好多即係擺出嚟話俾你聽係咁係咁，最後收咗錢就乜都冇咁樣。 係，仲有我聽過咧，有一啲咧即係要。要睇一睇大家卫生嘅程度，因为我系听过同埋见过系有啲 卖底裤， 唔系啊，嗰啲譬如化妆嘅嘢啊，护肤嘅嘢咧，咁有啲人可能真系用完之后，或者用咗几次之后，发现真系唔啱自己皮肤用，佢真系会。不过我觉得几好嘅嗰样嘢就系佢写到明话俾你听，我开咗用咗几多次，其实有90%，我就系用咗3-4次嘅啫，我冇用过，真系唔想浪费。即系我觉得你一系就嗰啲内容入面真系写清楚啲，唔好咧就走去嗰啲呃人啊。或者扮曬嘢啊！即係你明明用咗幾次，跟住你就話我全新㗎冇用過，其實唔好咁樣呃人咯。 啱啊！所以其實咧，有一啲專家亦都有教過，就係如果你想賣出你嘅二手物品，究竟用啲咩方法咧會提高呢一個嘅成功率咧？咁稍後咧，我可以一首歌之後啦，同大家慢慢分析究竟用啲咩方法就可以賣出啦。因為我真係有 friend 話咧，佢從來一件都冇賣出過。冇人問津嗰啲嘢， 咁入工 係。 太逼真的惡何設想，太堅穩的交我跪著，太崩緊的腦部何時有煩惱場？你可知這個地球上有千億種怪異模樣，發出酒罐照著迷幻高電抽槍。説過去那説收心奇香，這局你發覺有麻瓜演奏一場。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幻变新样，十块木碎伸手学思小过程，踏遍无数星斗，云雨外学清走，忘记俗世几斗，犯错的尽头。嘟嘟嘟，踏进时间沙漏，十秒内看清楚。失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得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放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迟亲与我失下，我一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 家谦呢一首《特伦斯梦游仙境》。 莫莉、迪神、施培、陈尚诗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剛才講到有專家就教你怎樣可以令到你轉賣的物品比較成功一些，多人要你想放出來的東西呢。第一件事就是你要準備好你想賣出的東西。怎樣為之準備好呢？首先他說這個是專講衫的，他說你要洗了所有東西先。系啦，咁就唔好话，即系你着完啦，仲有阵新嘅味啦，即系或者有啲怪味啦，黐住， 除非粟味啊，有阵洗完之后未干透咧，跟住你摆入衣柜，你就会有阵粟味噶啦嘛。 所以卖唔到，唔系你嘅宿命咯，系你嘅粟味咯。 冇错， 好笑 啊。OK 啊，呢个 OK 啊。喂，唔系，但系咧，你讲起卖旧衫咧，以前咧，我嗰阵时喺澳洲咧，我记得我飞嘅时候好重夹嘅，但系我走嘅时候都系超重。咁于是咧喺我卖飞之前咧，我做咗个举动。澳洲即系我冇澳洲啦，外国咧系比较兴二手市场噶嘛，佢哋二手市场二手市场系地摊嚟嘅。嗰阵时有个叫 Sunday Market 咧，我礼拜日嘅时候咧走去嗰啲 Sunday Market 度摆档咯。 吓，我喺嗰度卖过嘢，不过见唔到你嘅。 系咩？我去嗰度卖晒自己着去嘅衫咯。 真系噶？ 系啊，我带去所有衫，我全部卖晒，衫衫裤裤，我剩翻一套俾自己走咯。真系剩翻一套俾自己走。 佢卖晒所有衫，咁你着咩啊？ 因为我首先咧，我临拉屎前一两个礼拜咧，我卖咗个车先嘅。卖咗个车之后咧，跟住就卖衫啦。跟住咧，所有衫裤咧，我卖剩两套俾自己换咯。咁跟住我去到 last day 嗰日咧，俾个好彩地卖埋剩低嗰套咯。因为我 最后新嗰件要唔要啊？ 系我摆喺地下嘅时候得翻套衫，有个人走埋嚟，咁我估啊，佢感觉应该以为我卖得好好咧，我卖得翻一套啊嘛，佢买埋。咁跟住佢买埋之后，跟住我就净系得一套衫走咯。咁跟住个夹就有其他垃圾嘢，咁样我就 pack 走咁样咯。咁但系卖嘅过程好搞笑嘅，因为咧我有啲衫真系穿窿咧，我唔敢卖。咁但系我就摆咗喺一个堆，系即系杂杂杂嘅堆啦。有人问嗰件衫，佢觉得个色好靓，佢真系买嗰件衫。但我洗乾淨曬嘅，我帶得去我一定洗嘅。咁我全部都有香味嘅。 哇！即係外國人其實咧對二手物件咧係更加唔介意，同埋佢哋更加普遍。即係香港人就其實都幾衰嘅，即係每一樣嘢就一定要最新嘅，唔新嘅我唔擺上新咁樣噶嘛，矜貴啲咧冇得衰。 同埋完美主義者嘛，你明知二手點會唔花啫？ 係因為其實我都係咁嘅人嚟。 OK， 係啦，即係買嘢我就覺得有時冇得挑剔咯，咁你都知二手啦，話俾你全新，不如你買全新啦。 係，同埋咧而家環保嘅即係趨勢更加盛行啦，我覺得多咗人接受到二手嘅。不過即係睇下你自己個人嘅喜好啦。咁有啲人真係接受唔到嘅，咁你咪繼續即係買新嘅嘢咯，或者你就係賣咯，係啦。咁佢另外就話啦，如果衫嘅話咧，你最好就令佢靚仔啲，你先至放上去咯。 唔好巢咪掹咯。 係啦，佢就話你可以用蒸汽燙斗或者真係用燙斗咧，你真係將啲痕啊或者嗰啲巢掹掹嘅接痕啊全部燙好曬先。 係啊，同埋有啲咧係嗰啲。印花墨啊，心口嗰度有个 print 咧，个 print 咧通常啲人接得太耐，摆得太旧咧，佢黐埋噶嘛。 系啊， 有啲接埋就咁卖咧，翻到屋企搣咧，成个张烂咯。 哇，好惨啊！呢啲 呢啲好惨。 嗱，另外啦，佢话如果影相嘅话咧，最好喺自然光度影，咁就唔好落闪光灯啦，因为落完之后你都知道件衫就好核突噶啦， 或者变咗色噶。 系啊， 同埋唔好 P 图咯。即系你唔好唔 点 P 图我件衫， 有得织嘅 P 到冇织咯。 件 T 恤咧，佢帮佢收腰 ，P 到收腰， 要美颜教光。 跟住人哋一攞去卖，喂，明明收腰， 系啊，点解咁嘅？ 正方形嘅件 水桶咧， 系啦，咁啊，最好就即系表现翻即系佢真实嘅形状啦，唔好帮佢 P 图啦，或者啲织真系，你要 P 嘅话，其实真系 P 到，不过冇啦，你最后都系俾人 check 到啫。咁另外佢就建議啦，你可以親身自己試上身，然後先影張相，因為咧你就可以俾買嗰個人大約知道件衫大約去到幾長 的。但係唔得㗎，呢招唔 work 啊，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真係著咗上身咧， 著得唔靚。 係啦，呢件衫可能點解唔啱啊？點解買啊？可能真係冇著過嘅喎。 但反而 著唔到型咯。 而家咧，我越嚟越咧中意睇到一啲咧，你唔好再揾啲 model 身型啊、高瘦身材啊嗰啲咧，因為我知道自己根本上就著唔到好似佢咁靚，所以我去到啲賣衫嘅鋪頭，唔好講二手鋪頭先啦，賣衫嘅鋪頭，我見到呢啲 sales 或者呢啲 model 嘅相咧，我即刻成間鋪頭我就唔睇㗎啦，我就寧願去睇翻。 翻啲自然啲嘢，所以我覺得反而如果你買二手嘅話，你更加應該要擺真實嘅一面。 係係係， 即係只要你唔係一件 T 恤，明明著到成條睡衣咁樣嘅話咧，我覺得你都可以嘗試擺。 我成日都覺得呢啲鋪貼咧，佢可以咧即係請一啲嘅 sales， 可能係平時著衫直情冇乜骨架嘅， 即係我呢啲啦， 肥肥橫大，好似我哋都可以試啦。 XXL friend 啦， 係啦，然之後著到好核突，著到一樣，然之後我 sell 你，小姐你試下我呢件啦，其實呢件衫咧好難著得好，你著出嚟真係好靚，你睇下我。即系我哋仲要买 game 拼拼，系我同你拼拼， 系啊， 跟住你就会见到咧，哇！你真系着得好靓，跟住你会买咯。 系啊，又或者衰啲讲句，你着到咁核突啦，到佢着嘅时候咧， 一定靓咗。 系咯、啊，所以就系话咯，就系、是、要呢一种感觉。 呢个绝招嚟。 你有冇留意咧？而家好多网上面广告咧，咪讲嗰啲咩唱歌 app 咁样嘅，好、多都出啲好难听嘅。 系咩？ 你冇留意 啊？冇 啊！最近啲廣告成日彈出嚟咧，佢話：哇，點樣唱歌啊？你跟住呢個 app 唱咧，你都可以唱得好聽嘅，就係唱得好難聽，你會 click 入去想唱得好聽過佢咯。咁佢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廣告嘅感覺啦。 啊，就引到你去 take 個 action。 係啦。 系啦，咁啊，自己谂下啦吓。另外咧，佢提议你放四张相嘅，即系唔好净系影个一两张相，因为到时人哋都会问你噶啦。咁、另外可以加强啲细节，或者咧，如果你有卖过其他嘢，你都知噶，即系电子产品留盒啦，或者可以影啲标签啦，最好留埋单，即系尤其是系卖一啲有牌子嘅嘢啦。咁仲有嘅就系、是、你定价之前咧，你要做好一个研究，就系、是、通常人哋标咩价咧，即系你就唔好特别标得贵过佢好多。而我见到咧有啲网上平台很好好嘅，譬如你放一件衫或者牛仔裙啦，你摆咗张相上去啦，跟住佢下边即刻话俾你听其他人放上去大约卖几钱，咁你自己咧就已经唔使逐个逐个揿啦，就已经可以 set 到一个啱嘅价钱啦。仲有咧，就係、是、誠實話俾大家聽，你嘅產品究竟係咩狀況？就好似頭先阿和咁講啦，即係有瑕疵都即係如果你有瑕疵，你要誠實咁話俾人聽啦。咁、或者係咧有啲咩缺陷咪寫出嚟咯。咁等好似迪神咁樣講，出到嚟先發現個 mon 係花嘅，咁你又好失望又唔會要噶嘛。咁不如誠誠實實話俾人聽，哦，真係八成就八成，或者有一條花痕咪有一條花痕咯。 其實咧買賣咧，除咗張相緊要之外咧，字都好緊要嘅。即係咧，你有時咧去到睇到一個 post， 你吸唔吸引？可能我信號唔好，撈唔到張相，你會俾佢字頭吸引先，可遇不可求。呢啲字眼咧，係你一定會搶手，例如買賣車咁樣啦，一手二手咁一定要寫手數噶嘛。你寫一手咧，你會吸引好多，就算你架車撞花撞粒啦，啲人都會睇一手、哦，可以值得睇下咁樣，就會開始睇下你啲嘢咯。 咁可唔可以加啲咩千年難得一遇啊，十年難得一見啊？ 得噶，得噶，得噶，即係可能你轉頭就冇噶啦，走寶係你笨咁啦。 等于有日本好多都系咁写噶，系啊，即系话咩咩唔知乜乜杀价，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或者疫情价咁样， 冇错啊， 有好多呢啲噶。 咁你写咗呢啲字咧，你系某程度上系令人会有印象深刻啲咯。 系，我睇过试过一次咧，二手嘅汽车嗰买卖网咧，嗰阵写啲嘢好生鬼嘅，跟住就话问心，如果我唔系咩新车道。即系咩？我唔会将呢个我最爱嘅老婆放出嚟，因为我真嘅老婆已经闹紧我，话我有好多架车，即系佢会写好多呢啲搞笑字咧。即系你就咁睇完之后，你都会好啦，即系好似傻佢咁啊！我倾入去睇下啲相， 同埋你会唔买都约你睇下车啦咁样咯。 咁啊冇，你唔买睇车，你真系玩人出边。我真啲讲咗好啊好啊咁。 唔系、因为咧，我有朋友咧买车咧，嗱，我唔知道买车系比较金额大啲，比你平时买嘢价大啲。佢有一次咧，真係咧諗無可諗，即係諗啊，上二手市場架架車都好似睇唔啱，但係又好急需要一架車買俾女朋友，跟住佢就上網睇到又係嗰啲咁樣嘅 message， 話前手女車主我真係好錫佢㗎，我當佢老婆咁類似咁樣啦，真係約佢睇咧，一夜成交，一見即中意，係啊，所以緣分啦， 係同埋睇字啦。睇字飲水係咪？ 咩啊？ 所以文筆幾緊要，細個讀多啲書啊要。 嗱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其實仲有頭先嗰個嘅相係咪擺咗上去網啦？ 轉頭啊， 係啦，我哋轉個頭可以擺上去網啊，睇下呢個我哋估啊，今日呢個 game on 嗰張相係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新增四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一宗是本地感染，源头不明。本港累计5108宗确诊个案。这宗源头不明的患者是在将军澳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就读的22岁学生，潜伏期内曾经到尖沙咀黑德道利就商业大厦 China Secret 酒吧消遣。卫生防护中心已经通知酒吧负责人安排员工接受病毒测试。至于确诊学生在学校期间曾经和20多名同学和老师上课，并曾经是和同学吃早餐，全校2000多人要接受病毒测试，学校停课14日。至于三宗的输入个案，两人分别是由印度和英国抵港，剩下一人是由菲律宾来港的外佣。旅发局主席彭耀佳说，当局正是同11个国家磋商建立旅游气泡，旅发局会同业界商讨卫生服务准则，协助卫生署研究相关措施，俾旅客安心来港。彭耀佳说，香港现时仍然未通关，相信今年11黄金周入境旅客人数会非常低，希望等疫情回落至低水平之后，尽快重推旅游就在香港计划。彭耀佳又说，旅发局非常重视会议展览项目，预计有几个活动春年年底至到后年在香港举办，相信可以带动住宿和餐饮等业界收入。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公布第48届十大杰出青年选举结果，共有7人获选为十大杰青，5人来自演艺、康体、文化及艺术界别，包括歌手容祖儿和香港游泳代表队泳手欧海纯。其余获选者分别是视像女高音萧海欣、香港棋院象棋发展总监周世杰、香港专业折纸艺术家陈柏希。另外两人分别是儿科医生、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助理教授曹允儿，以及医管局病人安全管理与风险管理经理、伤残青年协会主席吴家荣。共同社引述消息透露，日美最快下星期磋商明年度起5年的驻日美军经费问题，预计美国将会要求日方负担巨额费用。日方分析认为，由于11月美国总统选举今年内难以作出决定，双方可能只是会达成1年的暂定协议。两国磋商可能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星期访日，出席日美、澳洲和印度4国外长会议之后开始。2020年度预算，日本支付驻日美军经费是1993亿日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6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一有几阵雨，下星期中期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桥面慢线的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的交通挤塞嘅，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意外，龙尾蒲岗村道。咁而因为有道路工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而家仍然系封闭，龙尾就去到彩虹村。反方向呈祥道去观塘亦都系因为道路工程，而家近住松屋村嘅快线封闭，车龙排到去蝴蝶谷。而喺新界锦田公路近住彭家村，较早前有意外，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车多。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但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启德隧道，影响到现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后少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新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一段车龙排到南围，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西贡消防局。西贡的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一带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而在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邵氏影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上星期咧同邱福龙倾偈，讲到同 Hot Toys 有个新合作啦，而且自己亦都系一个超级玩具迷。今个星期我哋访问继续啦。 咁你自己一路以嚟咁多个玩具啦，玩具又会刺激你创作啦。咁但系咧，会唔会刺激埋你喺作品出一啲周边产品嘅谂法嘅咧？ 会啊，梗系会啦。你明唔明啊？我以前都设计啲兵器都见到个帝国蓝啊，星球大战嗰啲，即系一粒粒。嘢喺個黐住個籃，好似好精密咁。我將呢啲概念擺喺把兵器上面，都即係喺神兵嗰度設計嘅時候都係咁。因為其實我前面就係擺咗個帝國籃嗰度，就係咁樣樣。即係望一望，你望一望四圍有咩嘢，你明唔明就擺咗你嗰個設計嗰度，會係咁嘅。我即係咁樣係會都受歡迎啊。當時設計出嚟，但係邊個知啫？我唔講，真係冇人知噶嘛。其實你咁嘅設計，即係我所講頭先嗰種就係、是，其實你可以睇到一個部分。你移落自己嘅設計度，根本係唔會人知道，而個效果亦都會好，即係好似呢把兵器咁。 一啲 mix and match 嚟 我唔知點講你聽咧，係嘛？但係問題啲人唔會係揾到個源頭嘅，其實個源頭即係你嘅腦嗰度，要打開你嘅腦先至知道你原來咁諗，係咪啊？但係問題你其實望一樣嘢，你哋會有一個變化，改變咗佢就會有一個創作，係好奇怪嘅一樣。 特別好似龍神咁啦，我當年好迷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訪問，龍哥你都係因為特別喜歡 Batman， 所以就創作咗一個香港類似 Batman 嘅漫畫角色啦。 啊，其實龍神係 Batman 混合加爾巴嘅，即係我都好中、哦，我係好中意加爾巴呢個造型嘅，即係呢個造型我覺得好好好嘅。Batman 我又係好中意，所以你又留意一下個龍神嘅頭有一粒紅色嘅珠，其實係加爾巴前面銀色嗰粒珠，即係呢個係唔講你唔知，即係我其實當時我兩個都中意，即係龍神同加爾巴，同埋電影版加爾巴我更中意啦，因為嗰個更加真實，佢嗰個有啲皮膚嘅裂紋嗰啲更加影響咗我，所以我喺稍後嘅小魔神嗰個甲上面。亦都用咗加爾巴啲裂紋喺嗰度，其實喺加爾巴度，即係會睇到啲嘢。但係嗱，我唔講嘅，一睇都冇人知嘅。即係會睇到佢有嘅裂紋，有啲生化感覺，係咪啊？我哋會擺小魔神喺甲嗰度，即係咁樣樣咯。但係其實唔會知嘅。 咁嗱，一路以嚟其實你創作好多作品系列都係一啲劇激嘅作品啦，或者古風嘅武俠嘅比較多啦。咁啊，都知道你其實已經構思緊一個咧，就係、是。機械人系列嘅， 系啊，系中國機械人啊 嘛，系，而家個進度去到邊，或者一個諗法又係點樣 樣？第一冇時間做咧，因為我本身做緊一個周刊。第二其實我係想寫好呢個漫畫嘅，因為我覺得中國咁大嘅國家，點解會冇個機械人？其實我有一個好原始嘅諗法，即係我點解會做龍神就係點解香港會冇一個英雄人物，即係好似蝙蝠俠咁樣樣，我就係咁樣開始。即係其實個機械人都係咁樣開始，你嚇，即係點解我唔？你依次又唔做一個香港嘅機械人嘅問題？我認為香港好似個科技，即係同埋個資金冇咁大，可以做一個機械人出嚟啦，你嚇。所以咪揾個國家做咯，就係咁簡單。即係個初初諗嗰個構思係咁，就係好直接，就係、是、咁簡單。 咁而家就因為即係每個星期都出產緊《山海》啦，咁啊，所以暫時擱置咗嘅。 是啊，搁置咗嘅，是啊。 但会唔会计划可能嚟紧几耐之后会再将佢推动翻？ 我尽量啦，其实我会写到嘅就一定会出嘅。我好信呢样嘢嘅，即系依刻你系咪啊？我做唔到啫，即系唔系代表我唔会做咯。我觉得呢样嘢系成功嘅，其实我缘分未有时间安排到我做呢样嘢。其实山海已经用咗我好多嘅九成时间。 九成咁多， 系啊，用咗我九成时间去做，又要做专栏，又要起稿，又要做封面，咁又要跟嚟跟去，搞到我好吃力。跟住仲喺夜晚时间就系做 hot toy 设计咯，即系我变咗两份工咯。系啊，咁 hot toy 呢份梗系冇咁辛苦啦，你系咪？咁我都系做间唔中夜晚开工啦，但系问题我其实日头已经系做咗，我多数系翻三点就放夜晚三点嘅一个队咁嘅，当中系唔食嘢嘅。 十二个钟头都唔食 饭嘅，系啊，其实有问题嘅，即系间唔中系啊，食咬片饼干，个个都觉得好奇怪嘅，即系我身体仲未有奇怪事嘅，咁样，即系原来人系好奇怪嘅，有一个惯性就可以， 唔好俾佢停落嚟，系咪？ 唔系啊，你嗰个机能会咁样，佢就可以适应到噶，其实呢啲几神奇嘅， 好夸张喎！如果十二个钟， 我好少食嘢噶，其实系啊， 咁你进餐时间系几时啊？ 间唔中食一啖，间唔中食一啖，翻屋企咯，翻屋企咪食嘢咯。是啊，我由朝到晚是不吃的咁滯嘅，即係啲練仙啊！啲人話， 有冇人毒害到你？因為冇人知道你中意食乜嘢。 做運動係型係大隻，個個看碟看硬過宇宙隕石，落地獄大門用力踢，升天上我架車，為何自己辛苦，咬手瓜分勝負。越肥越好招呼，而我有个抱负，宁愿赚好多钱买艇买飞机，宁愿动好多钱套戏再扬眉，人们话有着我就有运气，即使我个头像你，宁愿大堆脂肪盖过我腹肌，宁愿食得开心撑爆我墙皮，人人话有自信就有道理，收到我叻仔我可以肥。 咁而 而家山海嘅製作其實就如火如荼啦，無論喺香港啦、國內啦，反應都非常之好啦。其實一路以嚟你嘅熱情啦，都唔止40年嘅。我見你畫漫畫啊，畫唔同類型嘅作品，乜嘢令到你可以燃燒到40年？ 屋企啊，因為佢生活，因為咧嚇，依個好現實，即係屋企人要俾佢好嘅生活。所以我要好心機做好我的漫畫，這是最主要的。當然我是熱愛漫畫，否則不會捱到那麼久，是不是？而我相信要做得好才有人看，但其實推動我是我家人的動力，即如果沒有家人，我相信我會退休，是辛苦的這份工作。即我認為在50多歲人要這樣，因為壓力是你估不到的，還要出了來的不是畫工的問題，還有橋段啊，被人彈啊，即係你要俾公眾，你係咪啊？即係話你唔得啊，或者得啊，即係當然有掌聲有噓聲啦，係咪？要承受呢樣嘢唔係咁容易啊，係啊。而我其實個人其實比較簡單嘅，我只係想匿埋喺度砌下模型，咁就真係好開心噶啦。我又唔係好要求好奢華嘅生活，但問題就係有咗屋企嘅，你係咪啊？你屋企就要嘅開支，你一定要有一份。頗好嘅收入嘅工作，而呢份工作就係得我得一個技能，就係畫畫，係咪啊？所以就係咁樣樣，我要知道畫得好，佢哋先繼續捧我場，所以咁樣就延續落去啦。呢個係事實，並不是嗰種話我係一個即係冇唔係咁偉大啦，並不是講嘅我係為咗媽媽犧牲啊。其實唔係，我係真係咁樣樣成件事。 我都有留意到啦，其實你都好。爱锡自己女女啦，有个讲法就话你准备将你个新作呢个中国机械人咧嘅版权系交俾你个女女。 系啊，我想，因为其实我搞咁多年漫画，全部版权我系冇嘅。我发现咗，我原来我只有为人做漫画嘅啫，吓、啊，其实版权呢样嘢好值钱。 嗯， 你睇而家荷里活嘅版权咪知咯，值唔值钱？系啊，大家心中有数。即係我係一個版權都冇嘅，唔知點解我人生，即係喺我邱福龍嚟計冇版權㗎，我做到咁40年，即係我全部都係同人做，一日人哋嘅版權係我係冇版權嘅，乜嘢龍神、小魔神乜嘢都冇嘅，全部都係人哋，即係大聖王嘅全部都係舊老細，我係冇版權嘅，所以我希望我唯一一個可以我生產版權係我俾我女咯，即係俾我下一代咯，就係、是、想咁，呢樣冇得傾嘅，因為我希望做到呢樣。 咁睇得到你嘅熱血啦，同埋鬥心啦，都其實繼續燃燒緊嘅喎。呢個係一個好長遠嘅視野嚟 嘅，係唔燃燒都唔得啊！你明唔明？我係要燃燒落去啊！即係我呢、這個我嘅命運要推動我燃燒到最後啦，係咪啊？我唔知做幾耐，係咪啊？做到自己冇能為力為止咯，即係或者係啲唔受歡迎為止啦。你唔放佢，可能你呢度焗住退下來啦，係咪啊？因為你冇人睇，你冇得做啦，係咪啊？所以咪盡量提升自己咯，因為時代進步係咪啊？你如果進步得唔夠個時代快，你會被淘汰。你要不停喺個技術啊、畫面啊、新意全部要提升，係咪啊？而家尤其個網絡咁犀利，咩睇唔到啊？係難做咗嘅比以前。而家漫畫乜嘢橋都睇過曬啦，係咪啊？你冇新意，啲人點解要買？ 即係嗱，論畫工又有，論橋又有。 係啊，所以而家其實最緊要係新意咯，但係新意未必有人接受嘅，係咪啊？新意係你覺得新啫，人哋覺得肉酸都得噶嘛，係咪啊？真係可以咁噶嘛？呢個世界。 無人能改變昨天的你會更好，無人能保證後天的你會更糟。望是得到好分数，及用力把身体虚耗。现实是，你与你已变早。大丈夫担纲起宇宙，离别了呵护，艰苦都也不可以马虎。大丈夫深呼吸口气，命途或会要坚固，很多很多很多重担，走的该走，应该没 丈夫。 翻翻转头啦，如果即系纯粹讲设计啊，或者纯粹讲画画，你以前嘅初心中意画嘅？ 我中意画科幻嘅，其实我中意画啲科幻漫画啦，即系怪兽啦，我中意怪兽嘅，点解？即系好古灵精怪嗰啲，嗱，好中意睇咧啲恶嘅啲嘢嘅，即系好似大白鲨，我中意嘅，唔系怪兽啊，大白鲨系一条鱼，即系我细个已经系好中意睇嘅，即系会好吸我精咯。 即 系 King Kong 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啲总言之系怪嘢啊，我都中意嘅，所以我都系会中意写一啲神怪嘅漫画，天马行空嘅漫画，即系等啲人喺工作咁辛苦休息嘅时候睇一啲即系新奇啲嘅嘢。咁如果只系睇啲实况嘅漫画，你翻工都有啦，你面对个老细啊，你又系睇嗰啲有乜好睇咧？人生面对嗰啲嘢，你喺人生嗰度睇到啦。即系我系想睇一啲你喺人生嗰度睇唔到嘅嘢咯。即系我中意，所以我中意科幻呢种， 即系类似 Star Wars 外星人啊，啲全部咧好多元素都好吸引嘅。啲人其实你都好有兴趣，你留意一下，其实全世界最卖得嘅电影都系科幻。你自己数下十套里面有几多套科幻，你就知道点解科幻电影系咁。因为呢个系咩啊？意料之外，人哋想睇嘅嘢就系科幻，系咪？你留意一下，嗱，睇下啲科幻电影几多套喺个票房里面，你咪知道。 咁你咁多年有冇计划过画一套科幻嘅漫画？即系真系天马行空，全新嘅你自己嘅脑海诞生出嚟。 科幻系好吸引，但系亦都好难做，因为喺配搭上面呢个技术要好高。系啊，系嘛？即系你设计唔通你全部你设计一件嘢好特别，咁唔通你全部你画晒？你要喐角度。已經好難畫，因為嗰樣嘢係唔可以影相，即係我譬如畫架車， 因為虛構出嚟嘅， 係你虛構出嚟，你唔可以上網玩影相或者做件模型，跟住再影相先去畫，你明唔明？你喺個畫面度移動係好困難，即係個立體會捉翻嚟，啲人做翻落去係好難嘅，所以好少人做科幻嘅又。 就好似今次嘅 project 咁啦，都係一個好虛構，即係你諗下 Iron Man 俾毒魔蠶食咗，都係一個好虛構嘅概念誕生。 是，所以都改良過好多次。 咁嗱，你有畫咁多漫畫啦，亦都咁鍾意玩具啦，你自己有冇試過真係創作一啲玩具出嚟呢？即係甚至乎會唔會特別鍾情於即係做玩具或者設計玩具？ 其實我細細個已經有創作玩具，因為我係一個好窮嘅人，我家係冇錢買玩具，我會喺街邊呢啲細路仔掉啲玩具落樓呢，我每日放學都行嗰個坑渠嗰個路呢，即係執人哋啲掉落街嗰啲細路仔，唔知點解好身痕，好似掉啲玩具落街。我執嚟執去咧，跟住會自己咧揾啲筆盒啊，跟住黐整個基地咁樣，自己就咁樣好 enjoy。 我都試過，即係攞唔同嘅玩具爛咗啲零件幫佢合體咯。 但問題我好窮啊嘛，因為我屋企人唔會買玩具俾我啊嘛，因為好慘啊，所以而家咪搞到咁咯。細個嘅失陷咪搞到大個嘅時候就買到成個倉都係咯，即係唔識講啊，就係、是、因為如果我細個擁有嘅話，我大個唔會買咁多啊嘛。就係、是、我因為我細個冇，就想買翻我失去咗嘅嘢，就變咗失去喺度啦。而家即係人生又好奇怪嘅。 咁你會唔會買好多玩具俾你個女？ 有噶，購物狂嚟噶，其實有少少即係冇個攞坑坑一坑，我真係醒唔到嘅。你有睇購物狂嘅電影，要揾個羅坑下佢， 敲醒佢 咧，係咪？但冇人攞住羅嚟敲我啊嘛，大佬。 嗱，下次你去買玩具啦，行街遇埋我，我帶定個鐘喺你旁邊，叮一叮醒你。 我驚你買埋一份， 都唔奇，我都買得好多。其實我個情況同你好似，係啦。咁啊嗱，講到即係作畫啦、玩具設計啦，甚至乎背後好多創作啦。其實到而家啦，你做咗四十年啦，你見得到香港即都真係見住佢嘅黃金時代啦，甚至乎好似過山車咁樣啦，轉過嚟啦。咁其實你而家點樣睇香港漫畫？ 其實佢以後佢賣嘅就係創意咯，我就認為香港漫畫其實又唔會滅亡嘅，但係一定會走下坡啦，已經走咗啦。其實而家已經好明顯係有啲夕陽感覺啦，但係會唔會完全滅亡？我覺得唔會咯，始終係賣創意嘅，即係如果你創意夠，就會一定有人睇，唔係睇你係漫畫，係睇你係創意，即係文字書一樣啫嘛，文字書。始終會生存到嘅，你係咪啊？你取代唔到嘅。我呢本書嘅感覺係一本書，係啊。我睇個電話、睇上網或者用電腦睇字係另外一個感覺，係啊。你係咪啊？我書嘅感覺係 始終係會有一個優勝嘅，因為同埋啊係咪我黑埋。即係睇睇下，恰著咗冚埋，係咪睇字會有一個拎住書嘅感覺，好似拎住一個硬邦邦嘅電話，又擦眼又成睇得多又攰，係唔同㗎。其實、即係漫畫都係嘅，我認為。始終就算你幾厚都厚，即係幾時間幾耐都會有生存嘅空間，因為你始終喺個電腦睇漫畫，或者都唔夠一本拎上手嘅漫畫好嘅。我認為，只不過係贏輸係創意。但當然有基本的畫功一定會有的，即係如果太肉酸始終是不得的，而鬥的是鬥創作，其實創作是很重要的。 咁啊，見到好多唔同嘅周邊產品啦，都係幫補到成個 IP， 即係成個版權啦。你未來會唔會都雙線發展咧？即係除咗漫畫有精彩嘅畫工啦，有過癮嘅創作啦，亦都加多好多諗法喺周邊產品方面。 其實好想做周邊產品嘅，但問題要揾一間做得靚嘅係好困難咯。你靚嘅又未必肯同你做，你因為你個市場唔大啊嘛，係咪啊？即係呢樣嘢係。都幾頭痕，即係你自己只能夠做一啲細規模嘅出咯。即係我以前都係，即係唔會係好靚做到，但係問題都 OK 啊，滿意咁出街咯。咁你揾 hot toy 啲咁大公司梗係難啦，你係咪？你因為佢都要睇個市場啊嘛，佢都養咁多人，即係會明白係嘛？你好紅咪得咯，係咪？你賣到幾萬件仲咪可以做咯？ 咁啊，去到最後啦，而家呢一刻對於未來嘅目標會係點？ 做好而家個搬山海先啦，做到完為止啦。跟住我想寫我機械人啦。其實我諗住做埋機械人退休噶啦。我講真的，因為我覺得得嘅，其實唔知點解有啲感覺係會得啊。即係有陣時好奇怪，即係好似我做龍神嗰陣時候，我身邊啲人都覺得唔得嘅。其實我唔知點解有一個神推鬼拱嘅感覺，即係好神奇嘅。你會覺得得嘅，即係你會覺得得嘅嘢就係得噶啦，即係好似個方箭博咁樣，你抽咗煙就係抽咗煙。我講真的，真係嘅，即係你其實是一個心血來潮，而你跟住喺心血來潮做，再不停再加努力，多數係成功嘅。天咧就會好似睇到你。即係當然你係咪一個盲目咧？係咪自己認為好嘅嘢？你係咪係人都話唔好咁樣出嘅嘢？你係會嗰、那個奇怪的力量會出現咗，你會跟住會引起其他人共鳴，會覺得你係得嘅，因為你擺咗心機落去，而你有基本技術，而你有自己嘅概念，係咪有自己嘅新意？啲人就會引起其他人共鳴，就會成功噶啦。我覺得好奇怪，因為呢個係一個咁樣嘅事嘅呢個世界。 我好相信同埋好喜歡咧，佢嗰個理念頭先就係講嗰個。Good is not good enough， 即系唔会有最好嘅，只有更好。我谂呢个系令到你成功，或者令到你觉得得嘅一个好重要元素。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咯，你睇到自己再对，有啲人话我好好，但系其实我睇翻人哋，觉得人哋好好，好我好多，亦大把，系咪啊？呢个世界人外有人，事实系啊嘛，唔可以俾自己自满一个位，因为一自满一位就系完噶啦。你個人 眨下眼，我哋兩集同龍哥即係都傾咗唔少啦。其實我仲有好多問題想繼續問咁但係啦，龍哥就要繼續啦，係沉醉於佢嘅工作啦，快啲完成《搬山海》，誕生呢一套機械人嘅漫畫俾我哋睇啦。 係啊，我訪問完仲要翻公司繼續我嘅工作。 即係就而家開始就撐到三點噶啦，又 係啊，咁而家幾點啊？ 而家嗱，我哋錄完咧就四點幾咯。 好，唔該，係、 啊。唔好意思，我壓咗你一個鐘頭嘅工作時間。 唔緊要，我預咗嘅，唔該曬子龍兄。 多谢你，多谢龙哥 ，thank you。 唔该晒。梦想于漆黑里仍然哼唱，仍然大声高唱，仍然期待世界给我鼓掌是妄想。趁现在追赶失散方向，曾怀着心底的信仰，千次万次跌伤。开始不敢回头寻觅那真相，明日那个幻想，也开始不敢被雕刻成石像，踏上这无尽。